Thank you.

吉他源自西班牙，所以对于西班牙的音乐，它好像与生俱来的有那种融合感。比如刚才的探戈曲，比如现在听到的《安达卢西亚》，还有一会儿会听到的《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》。